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四集。秦宁坐在客厅里，屋子里还有烤鸭的香味儿。 菜单一般会提前一天给你，你只要写好购物清单，第二天自然有人买好送过来。 他有些心绪不宁，心里还在担心锁在画室里的齐城。这一次让齐城发病的人是他齐宁自己。为了安全距离，齐宁强迫自己坐在对门，和迟志涵讨论合同问题。只是迟志涵此刻皱着眉头，一脸意外询问的态度，让他略感不耐烦。据他所知，齐家私厨的合同林金武应该是看过的，为什么现在迟志涵还有那么多的问题？ 我要给几个人做菜？ 迟志涵进来的时候观察了一下，这栋三层楼的小洋房只有两个门，一个是他现在做菜的地方，还有一个更大一些的带着奇怪窗口的大门，没有公共楼梯，两个房间是彻底隔开的。他这边是厨师住的地方，那么对门住了几个人？ 一个。 秦宁眉心蹙起，迟志涵的问题太多了，所以他要在荒郊野外和一个陌生人住一个月。 男的女的？ 迟志涵觉得这是个很有必要问的问题。 男的女的与你无关。 秦宁从迟志涵手里拿过合同，跳过一大段一大段的条款，翻出了其中一页，敲了两下。 你只要熟悉这几条。 这何止是几条，齐家私厨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一日提供三餐，中餐、晚餐和午夜的夜宵。每日三餐的菜单都会提前一天给他，他需要根据菜单列好采购清单，每天下午五点会有专人过来收取。一人份的饭菜固定的时间点送到对面。接下来是重点，迟志涵连看了四五遍，确定自己并没有理解错误。对面那个有奇怪小窗的门居然是有用途的，他每日送餐都只需要打开小窗，把食盒放上去，然后拉铃，门里面的人会拿走食盒，并且放下第二天的菜单。这还不是最骚的，最骚的是如果厨师对菜单有异议，觉得一天时间不够准备的话，可以在下一餐的时候随同餐盒递上纸条，然后站在门外等待新的纸条。传纸条交流，这种连中学生都懒得做的事情。还真如齐宁所言，做饭对象是男是女都无所谓，因为根本就看不到，也没有对话，难怪出去的厨师都语焉不详，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服务的对象是谁。总结一下，他要在这个荒郊野外人迹罕至的地方做一个月的饭菜，喂饱一个不知道男女、不知道年纪、也不知道有什么隐疾的只能躲在屋子里的人，而且自己还24小时被监控。这个他即将住一个月的地方最大的空间是厨房，有4个摄像头，在合同中都用图片清晰地标识了出来。剩下的是客厅，有2个摄像头，也同样被标识了出来。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只有卧室和卫生间，而从卧室到卫生间必须穿过客厅。说是三层洋房，打通了一层挑高超过6米，剩下的楼梯上面的房间是锁着的。他要在这个空旷的要死、装潢齐全奢华的地方被监控着住一个月，也难怪开的价格那么高，这种诡异的条件根本已经接近变态了。 监控也是24小时的吗？ 迟志涵早已经感觉到齐宁的不耐烦，他也不想犹豫，这个开价能让他一次性还掉接下来半年的债务，但是这太诡异了。秦宁切断了迟志涵最后一丝希望。 原则上监控是不会关闭的，不过不会有人24小时盯着你，监控是为了能从各个角度查看厨师做饭而设置的，除了做饭时间，其他时间你可以把它当成摆设。 所以，对门那个怪人，只是对厨师做饭的过程感兴趣。这还真是诡异的兴趣。 如果对这份合同没有异议，这里还有一份保密条款，也需要你签一下。 齐宁在迟志涵还皱着眉头犹豫的时候，又递过来一份合同，看迟志涵仍然一脸空白，只能按下不耐烦，详细的解释。 常规的保密协议，我知道你们需要齐家私厨这样的名号来提高身价，但是合同到期后，未经允许，你们不能泄露任何菜单内容。如果合作顺利，日后我们会通知你在什么时间可以公开自己在做齐家私厨时的经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也不会影响你日后的工作。 迟志涵其实很有意义，对所有的事情都有意义。 我们招聘私厨前都会事先把合同给你们的经纪人看，确认没有异议了才会点单外卖，再决定是否面试。你的合同和之前的私厨是一模一样的，林静武看过好几次了，只要你按照合同行事，齐家绝对不会为难你。 迟志涵沉默，林金武压根就不觉得他能通过面试，怎么可能跟他提合同？ 这样吧，在合同提供的月薪上再加15%，这是最终价格。我可以再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 迟志涵不明原因的沉默，终于让齐宁彻底不耐烦。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这里，迟志涵只是个厨师，如果不是长相太典型，他甚至没必要参与这场面试。私厨和齐城没有任何交流的机会，私厨的监控除了齐城，门口训练有素的安保也同样可以看到。为了保证齐城的安全，他们做得很完备。太贪心的人容易出事，如果迟志涵不懂得见好就收，那么也就失去了雇佣的理由。齐宁以为自己的沉默是想坐地起价，被有钱人用钱鄙视的感觉其实还不错。迟志涵低头，掩饰掉心底涌上来的羞耻感，想象着这多加的15%可以帮他换掉家里面已经完全变了形的沙发，不想再做一个不懂得见好就收的人。他不是齐家第一个私厨，别人能做的他同样也能做。签好字，齐宁利落地盖好章，起身的时候，听到迟志涵用非常不甘不愿但又不得不问的语气开口： 那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秦宁停住动作，看向这个女孩，她长得是真的不错，皮肤细腻，五官明艳，因为常常微笑，放松的时候嘴角会习惯性上扬，很舒服的不带攻击性的漂亮外表，此刻因为迥异，眼神微微闪烁，恰到好处，让人心生怜悯。非常擅长利用自己先天的优势来达到目的。 问吧。 只是坐在一起签完了合同，就让齐宁对迟志涵这个人印象大打折扣，表情早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和善。这也是齐家人的问题，因为齐城所有人都对这类型的女生本能地产生排斥。迟志涵心里的迥异更浓，但仍然问了出来： 这里的 WiFi 密码是多少？ 齐宁闭眼，果然他对这类型的女生了解度为零。而齐城这次恢复的比想象中快，等齐宁交代完一应日常回到这边的时候，齐城已经走出画室下楼，盯着监控面无表情地发呆。齐宁害怕再次刺激他，站在门口不敢再向前。 好了，我没事了。 齐城语气带着疲惫，眼底的自卑一闪而过。他们对齐城一直都是这样，小心翼翼的，生怕他崩溃。可悲的是，年近30的他， 也确实只能这样被当成病人对待。齐成这个人在他自己看来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只是齐家的累赘，甚至他那个已经到了古稀之年的爷爷在生病的时候都不敢握他的手。没发病的时候，齐成会尽力回到以前的样子，只希望所有人在他发病的时候能够想起他正常时候的样子。可是慢慢的，他自己都快要忘记正常的样子到底是什么。 合同已经签了。 齐宁忽略到齐成眼底的情绪，假装没有任何事发生。社交恐惧症的根源是自卑，可是这一点不管齐家人做什么，不管赵医生用什么方法，始终无法让齐成明白自己的重要性。这个根源不根治，其他的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听到了，他很有趣。 齐成也很有默契地假装无事发生，甚至下了评价。他能看出来，迟志涵看到合同后的迟疑并不是为了加价，迟志涵是真的觉得荒谬。那么多私厨里，迟志涵是第一个把荒谬写在脸上的人。齐宁加价的时候，迟志涵迅速低头签字的样子让齐成都有些莞尔。之前的资料没有错，迟志涵确实爱钱。齐成喜欢这样的直接，因为他能给的也只有钱。所以很奇异的，齐成松了口气。这是个长相甜美有趣的女人，会在他对门住一个月，提供他30天的漫画素材。他不一定会吃这个女人做的东西，他要的只是女人做菜的过程。他的饭菜一直都是管家刘妈妈做的，过程严格，营养均衡。不过 明天中午继续吃阳春面吧。 齐成写下了菜单，花了4个小时做的阳春面现在应该已经彻底坨成面疙瘩了。他居然觉得有些可惜，那个素高汤应该很鲜吧。迟志涵此刻的心情一言难尽。秦宁临走的时候递给他一张纸条，很普通的 A4 纸，裁了一半，上面居然是手写字体，相当漂亮的钢笔字，力透纸背，劲骨锋肌，一眼就能看出是男人的字。而且看字体的稳定度，这个人年纪应该还不小。所以对门住的是中年男人吗？难怪会采用这样复古的沟通方式。迟志涵强迫自己忽略掉可能得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对门住一个月的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到菜单上，然后嘴角开始抽动。中餐很正常，蒜蓉金针菇，香煎虾饼搭配了蛤蜊菌菇汤。迟志涵估算了一下，只有1个小时的工作量。晚餐也不难，猪肝青菜汤、鱼香豆腐和照烧鸡腿。让他差点失控的是夜宵，上面赫然几个大字：没有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